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转晴，早晨有轻雾，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清明节除了是缅怀先人、慎终追远的节日之外，其实还是外出踏青、感受春意的好时节。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书，就是和外出、和旅行、和发现、和冒险有关系的。这是一部畅销世界70年的经典童书，由凤凰阿谢特出版公司新晋出品，就是《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系列丛书。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凤凰阿谢特出版公司的傅仲女士，欢迎傅仲。 Hello， 大家好。 嗯，我们今天要讲讲给孩子的一本书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了，4月2号是国际儿童图书日，刚刚过去。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样一套书，名字叫《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我们来讲讲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这套书的故事特别的多哈。首先它是一套全球范围之内都圈粉无数的少年侦探小说。像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角凯特温斯莱特，很多很多国际上比较有名的这些读者其实都是这套书的死忠粉。 都很喜欢， 非常喜欢。 他们是在少年时代读了这本书， 没错。这个因为这套书本身畅销了70年，说明它也确实有无数无数的不同年代的粉丝。它也被历代的欧美家长列为家长最放心的课外读物。 对，那我们今天就走进这本很有魅力的书啊，可以说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成为少年时代不可越过值得怀念的一本读物，一套丛书可以说。 没错，这套书的英文名字叫 Famous Five。 在就是五个最有名的人物，其实就是这五个小英雄。而这个提起 Famous Five， 在 欧美国家哈，真的没有人不知道这五个人，这五个名字，他们的故事，大家都是一起来谈论，一起来讲述他们故事的，小时候的经历伴随着他们的故事在一起。 嗯，那 Famous Five 啊，这五个人是怎么构成的？这个 team 里头都有谁？ Famous Five 一共五个成员，他包括有一个叫朱莉安，还有迪克、安妮，还有乔治，他们四个是堂兄妹，还有一只叫迪米的大狗，他们其实组成了 Famous Five 五个成员。他们整套书呢讲述了他们的侦探冒险故事。这四个孩子每到寒暑假的时候都会聚在一起玩耍，而且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毫无例外的会经历到很多惊险刺激的冒险，比如说他们曾经打开了曾曾曾祖父的宝藏，还发现了藏在地下的密道，然后还和绑架犯、走私犯、窃贼斗智斗勇，这个堪称是世界上最棒的少年侦探团，最后总是能将坏蛋绳之于法。 就一次次经历生命中的冒险啊。 没错。 那我们这套书的目标读者是多大？比如说孩子到了多大，我适合读这套书了？ 孩子其实从可以开始自主阅读，七八岁到十几岁。那实际上我作为成人看故事的时候，也是一口气看完，根本停不下来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它不仅仅是写给孩子、写给少年的，也是写给成年人的啊。 确实是，成人可能看得快一些，一两个小时一个故事，然后中间就是因为它的情节其实真的非常的生动精彩，而且悬念丛生又很真实，让人感觉所以很能调动读者的兴趣。而且这个几个小主人公啊也塑造的特别成功，无论是具有领导才能的朱莉安，还是擅长奇思妙想的迪克，还有具有叛逆性格的乔治，还有娇小可爱的小姑娘安妮，还有一只勇猛的聪明的大狗，所以他们每个形象都特别的独特，而且性格特点也非常的鲜明，而且它里面也有很多的次要角色，也都是各具特色，活灵活现， 主角配角都出彩啊。其实好的童书真正的不仅仅是写给孩子啊，比如说安徒生的童话，我那天还听一个作家说，哎呀，他写的其实是写给成人的啊。无论你多大年纪再去看他的时候，都能解读出意义啊。不同的阅历、不同的年纪，都能看出心意，这是不可超越的经典。那我们来走进这本书的细节啊，我们来先感受一下。这本书文字的特点，然后我们要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啊，这本书的作者也非常非常的牛。咱们来读一段《乘风破浪》这一段啊，傅仲可以介绍一下，这是这五个人中的两个人啊，我们说乔治，还有一个是朱莉安，他们俩去哪儿了？然后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这个故事是我们少年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的丛书里的第一册，名字叫《曾曾曾祖父的秘密宝藏》。然后这是刚刚开篇了。几个堂兄妹第一次见面，然后去到乔治的家里。乔治家呢，其实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很多很多的地呀、庄园呀、小岛啊，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衰败了。他们就留了唯一的一个荒芜的小岛，叫独角兽岛，一听就特别的冒险哈。这个独角兽岛其实没有任何的真正的建筑啊，都是比较荒芜的，而这个就是乔治的一个乐园，而这个乐园本来是他自己一个人的，等他的堂兄妹来了以后呢，他分享给了这几个小伙伴，所以他带着他们划着他们的小船上到这个岛上。但这次这个文字马上我们要读到的呢，其实是他们第三次上岛，发现了，每次他们都发现一些新奇的秘密，这次又要准备发现秘密了。 这个乔治啊，她其实是个女孩，但是是一个女汉子一样的女孩啊。然后这个朱莉安呢，是相对要萌萌哒可爱一点的小女生，是吧？ 朱莉安是她的哥哥 啊，她的哥哥啊 是男生， 朱莉安是她的哥哥。好， 对对， 我尽量把这个两个人物区分开啊。咱们来感受一下这本书里的文字，《乘风破浪》。海浪已经奔涌到沙滩上很高的地方了。看着海浪的变化，真叫人惊心动魄。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海浪犹如奔腾的千军万马，他们越过礁石，怒吼着冲到小岛的沙滩上。这时候乔治突然说，咱们最好把小船拉得更高一点，看来这真的是一场超大的暴雨。有时候这种夏天里突如其来的暴雨比冬天的更可怕。乔治和朱莉安往小岛另一侧停船的地方跑去，幸好他们去得及时，大浪已经开始扑向他们的小船了。两个孩子齐心协力，使劲儿把船往上拉，把船差不多拉到沙滩旁边的堤崖上，那里有一簇粗壮的金雀花丛，乔治把船系在了花丛上。感情没有出现乔治的这个朱莉安的对话啊，这个大概是这种感觉的文字啊。 是的， 这是他们到了一个这个 小岛上 要开始自己的冒险了。那我们来讲讲啊，这是文字的感觉，我们来讲讲这本书的作者，非常非常牛。刚才说了很多名人都是他的这个粉丝，而且有很多的家长都说，哎呀，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满意和放心的儿童作家。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伊尼德·布莱顿啊，他的写作特点是什么？ 伊尼德·布莱顿其实真的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他在英国被誉为国宝级的作家，他也在世界上被称作童书女王。为什么有这么个说法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字统计，他的作品数量超过了莎士比亚和 J.K. 罗琳，在世界上排名第六，全球每60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曾经买过他的书。他在08年的时候有一个评比，他又击败了 J.K. 罗琳啊、简·奥斯汀、莎士比亚，被评选为英国人最挚爱的作家。他本人也是因为写作也成为一代传奇女性和全英国的偶像。BBC 曾经称她为英国杰出的三位女性偶像之一。在09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系列片，这个系列片的名字叫我们心中的女性偶像，叫 Women We Loved。 这系列的名人传记啊，第一个主角就是他，艾德妮·布莱顿。所以这个作家实际上确实是在欧美的童书界中独一无二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作家了。 你看 J.K. 罗琳就曾经说，小时候我很喜欢和母亲一起看书，母亲讲给我最多的就是伊尼德·布莱顿的作品，我一直记忆深刻并深受影响。那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说，就算当到首相，我每天回家也会给七岁的孩子读一段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那 BBC 节目主持人杰里米他就说了，我在孩提时代最享受的一件事就是窝在被子里读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啊，就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那种美好里有冒险，有刺激啊，有回味。那我们这是很多他的 title 啊，他获得的这个荣誉，大家对他的追捧。那实际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能介绍一下吗？ 实际上啊，这个作家他本身是一个，他这样形容自己吧，他说自己是一个观察者，一个记者，一个解说者。他觉得自己的脑子里有一个私人电影屏幕，所以他用一种奇特的工作方式，然后还有一种惊人的工作效率，他在一生中完成了600多部童书。他就借助膝盖上的打字机，一天可以写10000多字。所以他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说大部分孩子不是在读哈利波特，就是在读艾德妮·布莱顿。 就是有些人是天生的作家，他那种创作热情，他那种灵感的源泉好像不绝如缕啊，就是喷薄而出，然后一天能可以写这么多，一辈子写这么多啊， 是 就是为写作而生的啊。那其实因为是大师之作，所以他也创造了特别棒的这样的销量传奇。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他风靡全球70年啊，在各国都非常畅销，而且不断的再版，全球总销量超过了6亿册，至今每年仍然热销800万册啊。而且根据他改编的电影、动画还有音乐剧、电子游戏可以说是不 计其数的。嗯，那我们这次这个凤凰阿谢特把它引进中国，介绍给中国的小读者的时候，有没有注入自己的一些定位啊，或者说在装帧上有什么特点？ 是因为这套书啊，实际上是阿谢特集团公司的英国分公司 Ashed UK 的最重要的儿童系列图书。我们呢，作为阿谢特集团的中国分公司呢，实际上跟英国的这个公司也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们也分享到了很多的从英国原版来的资料啊、信息啊等等。大家能看到马上要上市的这套书的封面装帧设计啊，其实是新版的。因为最老的版本，因为它跨越了很多的年代嘛，所以它的风格其实也是在慢慢的在完善，在优化着的。所以现在目前面世到的这套书是英国分公司啊，它重量级的插画师的一个新版的作品。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的中文的设计。这个设计得到了英方很大的赞誉，他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中文化和本土化的基础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所以也非常期待大家能看到这一版新的中文的封面。刚才米夏老师还提到的关于它的总销售量的这个事情，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它六亿册是一个什么概念。 对， 六亿册的概念其实是哈利波特吧，比如说我们身边肯定周围的孩子在读哈利波特，包括大人，像我本身也买哈利波特，它的全球总销量是5亿册。 哦， 它卖70年是因为爷爷奶奶类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看他长大，后面他爷爷奶奶会给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们这一辈的爸爸妈妈也在看，现在的孩子们还在看。其实对于图书来讲啊，70年这个书籍真的是很传奇，因为要知道超过80%的书从当年上市之后它就下架了，它不会永远在市面上的。 对，其实我们说畅销书和畅销书是两个概念啊，有的时候畅销书可能红极一时特别的火，但是也许速成也速朽，就是过了一段没有人再提起它，或者说它不值得我们再去回头再重新去品读它。但经典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很多次经典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可以穿越时间，穿越民族，穿越语言啊，散发着人性的光辉。每每你读起它的时候，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阅历啊，你再读它的时候都会觉得温暖，觉得有力量，这是经典啊。所以我们不仅仅关注畅销书，还关注长销书。比如说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已经畅销了70年啊，一直在传承的这样一本书啊。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家族的传承，我们可以说传承的是一个这个家族的三观，也有可能是传承我们共同阅读的一本书啊，一种信念，一种对人生的看法。那我们说说这本书的作者，也说了这本书它的特点，我们说说这本书的译者吧，因为毕竟我们看的是译本啊。很多朋友对于译本其实有的时候会有顾虑，觉得他能达到信达雅的程度吗？我们和他是其实有文化隔阂呀，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读那种简版的西游记更来劲，然后这种冒险因为经过翻译，然后文化背景不一样，那他能给我们什么呢？介绍一下译者。 这套书的译者呢是叫朱莉安，他本身呢在 Netflix 做资深的翻译，也在前亚马逊的 Kindle 做资深翻译，所以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翻译人员，而他本身也出过已经翻译的作品，包括斯蒂芬金的《重生》，还有《小屁孩日记》，当然是一个也是非常畅销，而且受中国小读者们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本身这套书的翻译也是经过了很棒的译者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编排和演绎，能够尽量的让咱们国内的孩子们同样感受到他这个情节加语言的魅力。 那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这部书可以给孩子一颗乘风破浪的心啊，这是一个感性的描述，是形而上的啊。那为什么给一 孩子一颗乘风破浪的心就显得尤为珍贵啊。然后我们可以深入这本书的细部啊，比如说这个 team 里头啊，这个侦探团里有四个人一只狗狗啊，那他们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样的微妙组合？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谁会先站出来啊？谁是那个冷静思考的人？那这个狗狗它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故事，让傅仲给我们讲一讲。 实际上呢，比如说我们的这套书的第一本，这几个堂兄妹啊，老大是朱利安，他本身就是最沉着、最冷静、最有主意，然后又最懂得关照大家情绪的那个人，所以就是通常我们来看到的 team leader 就是大哥，是吧？ 大哥，对，他本身也确实是那个大哥， 嗯， 而他呢又很细腻，因为在这个团队里最奇特的性格上最叛逆最不同的那个叫乔治的女孩，她本身叫乔治娜，但是实际上她又坚决不允许别人叫她这个名字，只要别人叫她乔治娜她绝对不会答应，因为她特别想当一个男孩，她很想让自己坚强勇敢，然后没有那种女孩子气的柔弱的样子，但实际上她又有很多细腻的情绪，所以这个大哥实际上是非常能够体会他，然后照顾他，又允许他像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去表现，而又体会到他的一些小情绪来照顾他的。所以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温情的感受，而他们在一起互相支持，包括乔治娜最最早的时候，他是很不愿意跟别人一起玩的，他是非常独的一个孩子，而他不愿意分享他自己的小岛，他自己所有的这个经历，包括他的狗，他也觉得那是他的，他是他的最好的东西，别人不喜欢我也无所谓，我也不在乎。但实际上他慢慢意识到几个堂兄和堂妹来了以后，跟他一起希望跟他们分享，然后也能体会到他作为一个女孩的喜怒哀乐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原来分享和大家在一起是多么有意思，而这几个人又遇到了这个冒险的这个事件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在刚才上小岛的那个情节之后，马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古老的城堡，这个城堡非常破败，他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但是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密道，而这个密道实际上非常复杂，他们自己一个人两个人都不可能能找得出来这个真正的路，而这几个人齐心协力真的发现了，原来我们可以用绳子把这个路都记录下来，然后真正能找到这个密道是怎么进怎么出的，而之后因为了解了密道，又找到了密道的入口，他们又有了一个密道的不是一般的出口，以后他们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曾曾祖父遗留下来的宝藏，而这个时候别的一个坏人想偷盗宝藏的人就来到了，他们几个人又如何通过对以前密道的了解，然后真正把坏人真正关起来了，把他们真正能够躲到一边，然后把坏人弄到一边了以后，自己通过自己的办法来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办法来找到一个大人，重新把这个秘密保留了下来。所以这个中间后面的冒险，其实我也不愿意太多的去透露，因为在书里面的情节是非常非常的曲折和丰富的。 那其实五个人的设置各有各自的特点，性格特点啊。其实通过刚才傅仲的描述，我们也感觉到了啊，这个乔治娜她经历的这一切其实是打开自我的一个过程啊。她性格上展现出来的那种不愿意分享、封闭，可能是源于内心的脆弱，或者说她非常向往自己是一个男孩啊，她把自己包裹起来了。他向往的那个东西可能正是他缺少的东西，所以他那么敏感，不愿意别人叫他乔治娜，可能也是一个不断接受自己的过程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问题发生的时候就是艺术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作者把这五个人物，我们说人物啊，把它放在了一个问题当中，那么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大家一起协作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真正是谁。这里面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么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分享这套书《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中的文字，带您

过去小说的回目啊，这一集去哪儿了？ 嗯， 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啊？我们最终得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是这样的啊，有很多本。那我们今天着重介绍的可能是这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叫《曾曾曾祖父的宝藏》。 嗯， 翻译成白话就是太太太爷爷的宝藏是吗？这太太太爷爷啊是个什么人设？然后他到底留下了什么呢？啊，是金银财宝啊，还是只字片语啊？啊，这个都有待大家自己去探索、去阅读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可能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书里的文字，比如说，傅仲准备了一段啊，这是关于探索未知的。这里面出现了这个五个小伙伴中的谁，他们在哪儿，经历了什么啊，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我们先让你来一个前情的介绍，然后我再给大家读好吧。 好的。嗯，关于曾曾曾祖父的秘密宝藏啊，实际上他有一个很英式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其实我们也作为中国人也不难理解，这也是他的我觉得很吸引人的部分之一，就是乔治这个我们这个主人公之一哈，乔治他的家族本身妈妈那边的家族是有很大的产业，然后但是最后呢现在只剩下一个他们住的一个小庄园和一个很不知名的，然后全都是荒芜的老的城堡废墟的一个独角兽小岛，实际上这就是他的他的那个妈妈部分。而他的爸爸的，他我们讲的曾曾曾祖父啊，实际上就是爸爸的爸爸，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一个船长，是一个极具探险精神的一个冒险的探险家。而他的沉船最终就沉在了他们独角兽小岛的旁边，就是这个曾曾曾祖父呢也就销声匿迹，后来就没有消息了。所以这个我们最终就是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发现了这个沉船有宝藏的痕迹，而真正能找到这个宝藏实际上又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曲折。 嗯，那这一段啊我觉得对主持人是一个考验，因为只有这一份稿子，傅仲是不可能替我演一个角色的，这里头有三个角色啊，一个是朱莲，我们说了整个这个团队里的一个大哥啊，他是一个 leader 啊，这是一个小男孩啊，还有就是乔治娜，她是一个女孩，但是她想自己成为一个男孩的感觉。那还有一个是安妮，安妮是个小女生哈，然后他们仨在这儿说曾曾曾祖父传的事儿啊，这是探索未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段文字啊，我尽量把三个人物都读出来。嗯，咱们听一听。这一次孩子们确实觉得太难以置信了，但是乔治很肯定地点了点头，是的，这就是我曾曾曾祖父的船，或者是差不多这么老的一个祖先。他用这艘船运金子，很大的金条，结果在独角兽岛附近失事了。安妮瞪着眼睛又大又圆，啊，那么些金子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乔治说话，谁也不知道，我想应该有人把船上的金子偷走了吧。其实潜水员曾经下海找过，但他们一点金子都没有找到。朱莉安这时说，这听起来太刺激了，希望我能看看那艘沉船。乔治娜紧接着说，等今天下午潮水完全退下去之后，说不定我们可以去那儿一趟。你们看，今天海面很平静，海水也非常清澈，我们应该能看到沉船的一点模样。哦，太棒了，安妮说，我好想好想去看一艘真正的活生生的船呀。其他的孩子笑了起来。哎呀， 我也不是儿童节目的主持人，这个有点难度啊。我觉得大家自己看会感觉更好啊。就这出现了三个小伙伴，他们那个性格不一样，对一件事情的反应，或者说期待都有细微的差别。其实刚才傅仲也介绍了啊，这个故事呢是独立成篇的，但是他们的性格啊，这个整个的整体又是有联系的啊。 是的， 所以就像和你的朋友在一起，这五人你都认识，但是你可以和他们去经历一次又一次这样不同的冒险。刚才傅仲说到了啊，本身这部我们说小说啊，给孩子写的小说是给有自主阅读能力的孩子写的，7到12岁啊，这个年龄段正值小学，有一定的学业负担了啊，这个时候可能也告别幼儿园那种相对要松散一些、自由一些的状态，进入了一个学生阶段。其实那个时候孩子真的是奇思妙想啊，思维特别的发达，在迅速的吸纳知识，他们更需要这种开拓性的、这种自由式的、这种故事打开他们的视野。其实我们在推介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几个关键词，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说这本书可以给孩子一颗乘风破浪的心，可以让孩子拥有探索未知的勇气。那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心中充满梦想与爱。我们可以把这三句话当成三个关键词啊，去想想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需要从文字、从阅读中汲取什么样的能量。4月2号是国际儿童这个图书日啊，很多机构、很多著名的作家也在倡导儿童阅读。那其实孩子的阅读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市面上的书籍也非常的多，很多家长是属于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啊。我的一个朋友上次去超市，然后买回很多书，我说你怎么买回这么多书啊，他说哎，那超市门口论斤腰，我觉得还挺好，然后这书都拿回来了啊。我仔细一看，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好，而且这论斤腰也确实不便宜，就是你合下来其实一本也挺贵的， 一个很重的东西， 书是非常沉的啊。咱轻重或者说贵贱咱倒不说，但是你得给孩子真正挑好书啊，因为阅读时间可能本身就要有限，如果孩子还没有甄别能力的话，那其实家长就要担起这个责任，给孩子买值得阅读的书。那我觉得遴选的标准，一方面这本书它真的是畅销书，就是卖了几十年，长盛不衰，这是一点。还有就是畅销书，很多朋友新出来的，但是很多知名的作家或者是书评人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或者是获奖的图书，这是遴选的一个标准啊。那孩子有了自主阅读的能力，其实他就有吸纳能量的这样一个能力了。那我们这本书要给孩子一颗乘风破浪的心，给他探索未知的勇气。那这两种东西对于孩子的成长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米夏说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其实做书的过程之中，也经常会讨论到这个非常基础的这个层面，就是为什么孩子们要看，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了之后，时间上我们孩子的时间上有这么多安排的可能的时候，我们还要在专门花时间，然后专门给他挑选，然后把他的精力用在看书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看书其实是拓展视野，然后又同时能够提升自己的认知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对孩子来讲其实更是他早期在吸收的吸纳无限的吸收的这个过程之中，早期的很多的认知性格的养成，还有对人文的这种感受的培养。尤其你像我们这个从故事之中，其实孩子是更容易能吸收到的，就是他们在一起非常欢乐的互助的那个场景和情节，还有他们其实在与坏人在做斗争的那个过程之中，其实很难很难。就几个孩子其实不到10岁，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挫折感，当时非常的困难的时候，那是实实在在的能让孩子感受到他在他自己感同身受的成长的困境，然后遇到艰难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他们当时的一种感受，以及后面是如何突破的，这绝对是一个孩子感同身受的一个过程。而这些过程实际上并不是 所谓的能让孩子直接能学到什么的一种相对功利的一种作用，而他这种过程他能内化到自己的感受里和自己习惯性格里面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没法量化的，但是却又是一点一点能够积累出来的。而这套书呢，比如说更有意思的一点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畅销书的这个概念，我们这个是超级畅销书了，是不是一般的畅销书，70年的畅销书，而它因为跨越了年代，所以肯定会有读者朋友们会想，那差的也太多了，现在我们多发达呀，信息生活方式全都变了，那有什么那太不一样了，我们能看到的东西还能吸收得到吗？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年老的读者哈，真的是一个年老读者的一个反馈，他说呀，我50岁了，我本来以为这套书里面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几乎没有电视，也连汽车都是少见的，里边还有马车呢，日常生活里甚至也没有什么暴力，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些东西暴力很容易就出现了，哪怕是孩子的故事，但是这些都没有，故事发生的时候啊，连飞机都是一个危险的事物，就是极度少见的，而那个时候啊，所有的这些我们觉得刺激的好玩的兴奋的事物都没有的时候，那现在的孩子怎么看呀，就50岁的读者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了，我们现在的孩子也没办法理解那个时候的生活的节奏和生活方式，但是当他买给自己的孩子看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九岁的孙子平时都在玩平板电脑玩游戏，他竟然喜欢看，而且即使是在路上出门的路上，去在学校的路上，或者出去玩的火车上，竟然手里都放不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能够内化到孩子内心的故事的作用。 内化到孩子内心的一个作用啊，其实我觉得作者是给大家讲了21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但又不仅仅是故事啊。就像有一句话说的挺好，其实不在于你看到多美的风景，看过多少风景，在于你获得了一个看风景的角度，你换了一个角度看，你就会看到很多。那故事一次一次发生，你每一次经历冒险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审美的感受，但最后这些感受留给你的可能是一种力量，让你有了一种面对困境的能力。其实阿成前一段写过一篇演讲稿啊，他在说人生的困境，就是人生的绝境，他说其实人生步步都是绝境啊，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必然会感受到孤独，或者说不公平，或者说无奈、失落、遗憾，这都是人生很基本的情绪，愤怒、痛苦等等。那你在面对这个的时候，你的心理是需要有弹性的，你是需要自己有情商调节的能力的。那这种能力的培养，我记得我和一个作家聊过天啊，就是他女儿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孩子的世界有的时候相对真的比较残酷，因为他们表达非常的直白。现在家里都是一个孩子，那有一个小孩就跟他说，哎呀，你看你本来是咱们班数学考的最不好的，我这次竟然比你还不好，我心情非常不爽啊，就是被冒犯啊，被伤害。那如果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孩子是有多么的难受，那家长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也很难受，孩子没有当时跟他说，他自己化解了。后来他就总结，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么大条，其实大条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说我不是那么玻璃心啊，你说我了我也不 care， 这是一种情商高的表现。他后来总结，因为他很喜欢读书，他的孩子也很喜欢读书，就是现在是高二的年纪，已经读了很多很多书了，他在很多书里经历过主人公经历的这种人生困境， 人生的感受， 他就把这种力量像你刚才说的他内化了，所以在经历过人生的这种困境的时候，人生本来是荒诞的，他就可以化解，他没有那么玻璃心，或者说焦虑紧张，甚至走向那种抑郁的情绪。所以读书真正的是可以给我们一种力量的啊， 没错。 而且刚才你也说那这个书里头没有电视，没有这个平板电脑，没有手机，我们能爱读吗？我觉得恰恰相反，就是有的时候啊，文学 提供给你的是陌生化。就是我们天天都面对平板电脑，天天都拿一手机，天天都乱刷朋友圈，你向往回归自然，回归到一个没有这些的地方或者是世界里，那书是可以提供给你的啊。其实我们人人都有一个田园梦，向往和自然发生连接。我记得有一个作家说的挺好，曹文轩说的好像是，他说这个乡村啊是城市的童年，其实我们人类就打那儿来，所以他一直都想往回找。所以如果作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陌生化的这样一个又贴近自然的这样一个场域去讲一个故事，那我觉得可能就这就是不仅仅吸引孩子还吸引家长的一个原因了。 是的，包括大人在看的时候为什么也有感动的感受哈、啊、其实跟他本身传达出来的这种情节和真实感，其实我们其实更能体会到的是，虽然它好像很夸张，它是冒险，然后又小岛，然后密道，然后又是很那个很英式又很冒险，沉船，所有的这些元素，但同时呢，孩子们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他们受挫了，然后他们又兴奋了，然后天气又不好了，大暴风雨又来了，然后困住了，然后天气好了又饿得不得了，然后大吃一顿的时候觉得生活特别美好，然后呢那个回家了以后又乔治的爸爸非常的凶，他是一个作家，但是因为作家生活挺穷苦的嘛，所以他的压力挺大的，所以他脾气很坏，所以虽然家人都很善良，但是其实气氛又有压抑感，所以非常的其实真实又细微的这些情绪在里面，孩子们，然后这个女孩乔治，她为了能把所有的零用钱省下来，去养她，秘密的养她这只狗，因为她爸爸不让她养，她养在外面，她需要把钱都存好了养这个狗，所以她没有任何的零花钱可以买任何的零食，包括冰淇淋，然后她也从来不提，从来不说，而这个时候她的堂兄发现了，朱莉安发现了。哦，发现原来他从来都不吃冰激凌，他那么想吃他也显得不要吃，然后他也坚决不会想花一点点零用钱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零用钱贡献出来，大家一起吃一个大家觉得再普通不过的冰淇淋，四个人一起，哇，太美好了！当时的那个描述哈、啊，那个乔治在多长时间，一年恨不得一年没有吃过冰淇淋的时候，然后小伙伴一人拿一个冰淇淋，然后在海边上晒着太阳吃，然后躺在地上，然后那种美好的感受，实际上特别的真实，特别的能让我们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这个起伏的心境，而其实孩子们其实是能接收到的，他们。在开心不开心失望受挫，然后吵架，孩子们之间肯定要吵架，然后有冲突，然后想的不一样，互相也要抱怨，然后最终呢又联合起来，在自己需要支持又没有办法描述的时候，然后有人真的做到了，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哈，起伏的这个过程，虽然离我们的生活离孩子们的生活特别远，日常的校园生活都离得特别远，但是实际上又让我们跟着他完全的能融入进去起伏。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经典文字啊，或者说文学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受吧。刚才傅仲说这一段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动情，可能不了解的朋友觉得那一个儿童读物能让一个成人说的这么动情，这么感同身受，甚至有一种非常感动热泪盈眶的这样一个感觉啊，这真的很不容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评价一部作品啊，其实小说和文学还不太一样啊，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好看的故事，它也许不是小说，不是文学，它可以带你啊，这个特别曲折，但是文学就不一样了，它有的时候故事可能非常简单，或者说它故事就像《红楼梦》里的故事，这很多男孩读完了说没故事，是吧，一天就吃就喝，穿什么菜炒什么，吃什么菜炒，穿什么衣服啊，他没故事，好像情节是很软的，但他实际上那么有魅力，是因为他给你营造了一个空间，如果你能走进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空间是假的， 可是它提供你的感受却是真的， 有一种别样的生活出现 啊。对，就这个世界里你可以体会到真实的这种感受。那么这种感受体会到了，亚里士多德说悲剧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呀？在于可以带主人公去宣泄情绪啊，它带给你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可能不是你眼睛看到的，你看他长那样我长那样，他真实不真实，不是这种真实，而是一种心灵感受上的真实。我记得这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啊，他就写这个老头啊，在海上和这鱼啊，就是打的啊，这俩人较劲，特别特别的苦。最后他有一个细节，其实挺感动人的，他也非常真实。我们想他一定把这鱼战胜了，是吧？他那个拖着那个鱼走上岸的时候，应该有鲜花和掌声，但实际上啥也没有，就老头拖着这条鱼，而且这条鱼，这条大马林鱼，全是骨头。就是他什么都没有获得，他只是战胜了他自己，然后他从海边走过来了，他可能这伤痕累累，这就是生活。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觉得他不真实吗？如果有鲜花，有掌声，有所有人崇拜的目光，那才叫不真实啊！所以文学的特点在于提供你心灵的真实。如果你经历了这样的真实的话，哎，你就觉得后来这个人生的困境也好啊，逆境也好啊，你是可以承受的。嗯， 没错。其实这个也，其实这里面也，还涉及到一个节奏的感觉。 嗯， 因为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的生活节奏都还是相对很快的，跟我们比如书中或者以前人的生活来比，而这个节奏，就是孩子也，通过看动画片、看孩子的电影，还有玩他们自己的这些游戏，实际上都是一种很快节奏的、高刺激的这些经历。 嗯， 而看书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节奏一下子会放慢的一个经历。 嗯， 而我们的书呢，实际上也有很多的种类，而有的书其实它也是有更多的视觉上的效果和刺激，还有高科技等等等等的选择，然后给孩子不同的感受。而还有一种我们叫儿童文学的这类，其实它是保持着长久的这种缓慢的节奏，而在这种缓慢里，其实才会能产生刚才我们一起说到的这些，人生的经历感觉，所谓的真实。 嗯， 而我们其实总是想要一种比真实还要刺激的事件发生、嗯、然后能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感受刺激。 嗯， 然后最终呢，最好还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有一个很好的美好的结尾，让我们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结束， 对，然后 这件事情就很完美。但实际上他们很难真实，真正的真实是完全完整的一个情感在里面投入，而这种节奏其实是缓慢的，是很细腻的。 嗯，因为是儿童文学，我们的目标受众是有自主能力的7到12岁的孩子，所以要让他觉得这世界是温暖的啊。所以我们推荐这本书的时候说，让孩子觉得心中充满梦想和爱啊，这个很不容易。这里心里多包容多强大，你才能觉得哎呀充满着梦想和爱，这是非常温暖的正能量的一种期待。 而且冒险小说哈，我们其实会觉得它是追求刺激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像世界少年第一侦探团这样的，它冒险是一个中间的过程，而最终它在里面描述的感受以及它的结尾反而是不刺激的，是缓，就是更缓慢的。像我们的曾曾曾祖父的秘密宝藏，它的结尾其实不完全是那种哇坏人被打败了，然后呢我们拿到了我们的大宝藏，然后大家很开心， 皆大欢喜的， 皆大欢喜结束。其实它是生活，真正是生活。然后坏人可能因为这个我们小伙伴们想到的很棒的办法而最终没有能得逞，而我们这些宝藏们也真正到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嗯， 而最后其实是生活，而作家爸爸继续写作，然后这些孩子们继续上学，然后每个人继续去过自己的生活。 嗯， 其实他更关注的是这一点， 就是回归到生活的常态。 其实是的， 冒险和刺激那不是人生的常态。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确实能看到很多很多的经历和经历到很多的情感情绪。 其实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家长能和孩子一起去分享这套童书。我记得国图的王志庚先生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了啊，他说亲子阅读的意义在于孩子同时在读两本书，一种一本是 家长手中拿到的这个书，另一本是家长啊，家长如何解读，家长如何看待这个文字，如何去朗读它，去演绎它，孩子都在细心的吸纳和感受啊。你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你的孩子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所以亲子阅读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不是一个收音机或者说一个播放器真正可以代表的啊，可以代替的。那个亲子阅读是有怀抱、有温度的，所以我们鼓励家长去亲子阅读。 没错， 嗯，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的这个副总送给听众还有我们的读者一句寄语啊， 嗯。好吧，那我们其实非常希望孩子还有家长能够通过阅读，通过阅读我们的故事，通过阅读这套侦探团的故事，来能给孩子探索未知的勇气和力量，以及拥抱世界的聪慧和善良。 嗯，那用一句简单的话去推荐一下这本书啊，其实我手里拿的都是稿子，我这书是打印出来的，还没有真正复制，什么时候可以买得到啊？ 这套书准备面试还没有，请大家敬请期待哈。其实是这个月四月底大家就能够到电商上去看到了。 嗯，那我们期待着啊，期待着经历一次次冒险，从冒险中收获温暖。也特别感谢今天来自凤凰阿谢特出版公司的傅仲和我们一起在这样一个节日分享《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这本畅销世界70年的经典童书，让我们阅读经典，从经典中汲取力量。我是米夏，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冲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长怎么不长，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